线，怎么会温柔体贴换来绝望的体验？无语也无言，化成烟，模糊我的视线。失去爱，生命最苦的那天，无法分辨，为何无法永远？化成烟，缓缓升起的缘。有了爱，生命再不必亏欠。弱水三千，等到你的出现。天心月圆，伴着你的明天。 给你分享好音乐的陈先生的唱片机，我是陈先生。听到这首歌来自周传雄的《弱水三千》，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饮，在佛经中讲的是人生。还记得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府认定宝钗为宝玉婚事的最佳人选，黛玉问宝玉是否忠贞，宝玉说任凭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饮。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，至少这段情节我有被感动到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 Sara 和刘佳演唱的《爱很美》，一首纯爱作品。两个人声音都不是尖锐派，让人听来感觉相当圆满，至少声音上非常和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作为韩国人的 Sara 在这首歌的国语发音可以说有了很大的进步，如果不说你是不是还真听不出来是一个外国人。 十月的天气，风吹过你的气息，咬住爱的甜蜜，像夹心巧克力。连懒懒的猫咪也偷偷看你，难以抗拒你的美丽。 纯白呀不停，只为了与你相遇，我说爱的甜蜜，写幸福的日记，说温暖的约定不要太过期，只剩下下的赖着你。 你是我一首歌，所有寂寞都随你降落。 我是你小奇迹，收起任性，只怕错过了你。 一场婚礼，度过每个。

双飞，埋怨春色惹人醉，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，女儿美不美，说什么王权富贵，怕什么机遇清贵，只愿天长地 这里是陪你一起聆听好音乐的陈先生的唱片机，我是陈先生。听到的歌来自李玲玉的《女儿情》。小时候不懂事，看到女儿国这段挺烦女儿国国王的，现在再看这段只剩泪目了。女儿国王和唐三藏分别时，两人凝视许久，唐僧终于缓缓开口，若有来生。这可能是唐僧此生唯一动情之处吧。2004年的艺术人生《西游记》剧组再聚首，女儿国王扮演者朱琳上场后深情凝视着徐少华说，自女儿国一别20年不见，玉帝哥哥别来无恙。徐少华当场也是红了眼眶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胡彦斌的《诀别诗》。这个歌是电视连续剧《少年杨家将》的主题曲。一家二郎浩浩荡荡出征，可回来的景象却是抬着的棺材，手举的白旗，再多的语言也描述不清我那时看到这部剧的心情。 楚乔间杀气当风，九月的战场，千军万马儿独身闯，一身是胆好儿前世将你的笑活着怎么啊，美人泪断人肠，只能取人性命誓言之他。

分享好音乐，这里是陈先生的唱片机，我是陈先生。听到的歌来自新裤子的《我们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》。所有的时光都是被辜负、被浪费后，才能从记忆里将某一段拎出，拍拍上面沉积的灰尘，感叹它是最好的时光。最好的时光，其实从来都是当下的时光。继续听到的是祖海的《为了谁》。1998年，因连日普降暴雨，长江流域发生了自1954年以来的最大洪水。而在抗洪救灾过程中，解放军用自己的身躯抵挡在洪水面前。这首歌的创作就是为了纪念和歌颂在1998年特大洪水中奋不顾身的英雄们而写的。祖海希望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向救灾英雄表达自己发自内心的崇敬。 是谁？ 听到的歌来自祖海的《为了谁》，接下来继续听到一首怀念故乡的歌《故乡的云》。这个歌是由小轩作词，谭健常作曲，文章演唱，收录在1984年发行的专辑《365里路》当中。这个文章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演员文章哈，而是活跃在80年代的台湾歌手。这个歌文章在台湾首唱并在台湾流行。1987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邀请了费翔，他挑选了台湾当时最好的歌，就是这首《故乡的云》来演唱。那我们今天听到的就是费翔的演唱版本。 召唤，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，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浪迹天涯的游子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别再四处漂泊，踏着沉重脚步，回乡路是那么的漫长，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，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浪迹天涯的游子，归来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

声，愿意和你来分享。好像有着什么力量在我心里激荡，在每一个不下雨的早晨，我总是热烈的期望你会等在什么地方，就和别的恋人一样，骑着抚摸我的脸， 相处，冷雨夜我不

爱情，看透爱情也看透了你。无情的世界，无情的你，你把爱情当成金钱的交易，不再为追求千万流离，就让泪水冲去爱过的痕迹。看透爱情也看透了你， 想起某个夏天，热闹海岸线，记忆中的那个少年，骄傲的宣言，伸出双手就能拥抱全世界，相信所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，一切看起来都不会太遥远，转眼之间过了几年，轻浮的语言都已慢慢沉淀，即使难免会变得更加洗练，我们不曾妥协，可以坚持当时的信念，试着尝试改变当初的那个少年，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，当你站在那个夏天的海岸线，我仍然是心里面那个偏执的少年， 偏执的少年，

千年古韵，德信卓轴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卓轴之声，卓轴之声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身体要说话有许多，这暖暖眼神一碰，却要顾及后果。冷却了内心灼热，身躯已在茫然跌坐。猜算你冷冷心里，又有没有再忆起我？我那一次做错，没法飞奔于当年从头识过，想抱着你去解释结果，为你分担心中无穷痛楚，怀着千般失望，千般失落，一再去流算是曾经努力过，分手也是曾经相识过，知否爱若遗失所得几多，怀着千般失望，千般失落，一再去流浪，怀着一番激动，一番希望，匆匆再次回望，曾经努力过，分手也是曾经相识过，知否爱着遗失所得几多，毕竟算是曾经努力过，分手也是曾经相识过，知否爱着遗失所得几多。 开创新时代，迈上新征程，同心共筑中国梦，唱响卓轴系列原创歌曲展播。 心我走 心还没忘不掉，悠悠乡愁细品说，悠悠乡愁细品说。多城里城外有传说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呐、啊，寒来暑往啊，岁月蹉跎，滋润着百姓平安生活，把酸甜苦成了歌。 煎饼好吃烤面儿，有点想去看火，有点照片爆了香气，味道真不错。干了脆的麻花和嘴着吃的卤糕，卤煮火烧好吃，因为师傅有绝招。包子馅饼有荤素，糯米做的爱窝窝，清香的茶汤香喷喷的，给你端上了桌。家乡的味道忘不掉，把酸甜苦辣全都唱成了歌。 多少年来，多少份儿，食在嘴里，暖在心窝。到天南海北忘不掉，悠悠乡愁细品说，悠悠乡愁细品说。多少年来，多少份儿，食在嘴里，暖在心窝。走到天南海北忘不掉，悠悠乡愁细品说，悠悠乡愁。 突然的想念你，猜不过以前的声音，只有孤单的冷雨。

求心，街中这个人大笑一双眼，那样诚恳，迎面的走过，对着我一笑，心中爱意自愿 Yeah.